出一步就成诗。 方向和天气的节奏会让你忧愁，

风过树未动，夜夜只为花相守，愿知秋愿知柳，有你在左我在右，说太多消瘦，天空总有云卷雨舒，偶有彩虹万种愁，皆是执念在心头，雨过后已有暖感受，在夜相守，韶华间浓情秀，鸳鸯和弦都没有，少年又不懂愁，恐怕要五六白头，岁月里万物求，唯有不断十八宿，我们歌 着迷，再故意跟你熟悉，好引来你对我的注意，却在多年之后成为你口中的好兄弟。书上说男人最讲义气，除了爱情没有不可分享的东西，我潜心学习，所以我笑着对你说，有女朋友别忘了记我吃饭啊，这样咱不会给你带来负担，有女朋友别忘了记我吃饭啊，大不了喝口啤酒尝掉心酸，有女朋友别忘了记我吃饭啊，这样咱不会给你带来负

前世不美不好都不说，人说心有刀割，钻石要琢磨，感谢那些人

羞涩的你，何时变孤寂，躲在墙角里偷偷的哭泣。我忧郁的你，有谁会懂你，爱是什么

会幸福了没，都已完美。 的品质保证， 一二五八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。 董九一二五八，